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7:03，欢迎来到 FM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的种草了没，我是小雨。那今天呢是12月29号了，也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美妆版本跟大家见面的最后一期，所以呢在今天这一期最重要的收官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现场请到两位嘉宾，他们两个首先是在2018年度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次数最多的两位，同时呢也是怎么讲，算是聊得最好的两位，是我们两位非常可爱的老朋友。他们在这一年当中，其中一位身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我们两位嘉宾玄子和大猴。 大家好，我是大猴。 大家好，我是玄子。 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收看的方式非常简单，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因为都是年末的几期节目嘛，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的依然是年终的美妆总结，总有一款适合你，欢迎大家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么首先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看美妆方面有什么全新的资讯。潮流风向标，首先第一条我们来了解到的是一条很有意思的消息，它在讲说光子嫩肤真的会让你卸载掉所有的美颜相机吗？哎，你们两个人有没有了解过光子嫩肤？ 我还做过。 所以我也做过。所以你觉得效果怎么样？ 当时刚做完的一段时间效果还不错， 嗯， 但是我后来没有再做，皮肤就又变回了原形。 你觉得大概维持了多久的时间？ 半年左右吧。 半年？你做了一次吗？ 没有，做了几次我记不得了，但我觉得很痛，就是 非常疼。 对，那个啪啪打在脸上，我把我痛得不行，就很想哭。 玄子有做过吗？ 没有，但是它是一种，就是 什么，你不用那个话筒放在那儿就可以， 什么样的状态 你不用碰，你放在那儿就可以了。 嗯，就是光子嫩肤是所以是什么呢？ 光子嫩肤是这样，就是你要把脸洗干净躺在那儿，然后医生好像会往你脸上抹一层那种东西， 凝胶。 对，抹完了之后他就会用激光打你的脸。 那就跟那个就是脱毛那个感觉差不多， 有点像。 我没有做过脱毛，但是光子嫩肤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疼， 是那种啪， 就是每一次去的时候，我都要内心鼓足很大的勇气，因为真的太疼了。 是的， 我当时也做了一个疗程，五次好像是， 嗯， 但已经好几年过去了。 嗯，你效果怎么样？ 我是因为我脸颊上的那个雀斑还挺明显的，然后当时是说可以淡化黑色素，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嗯 嗯。然后也没有什么反不反弹，因为是一直在护肤嘛，就还好。 嗯，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官方的说法，光子嫩肤都能干什么呢？首先，光子嫩肤的作用目标包括除皱啊，毛孔粗大呀，还有皮肤松弛没有弹性、色素沉淀以及血管性的黑眼圈，这些问题它都是可以帮你解决的。那么光子嫩肤的原理呢，是为了好理解而起的光子嫩肤的这个名字，它其实另外一个名字是叫强脉冲光，然后它的价格在医美价格当中算是比较偏低的一个价格了，比它更便宜的就是果酸焕肤，我也做过，因为以前长痘的时候会做，做女人很不容易，正常做一次的价格大概在500到1500人民币左右，不同地区价格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大猴在韩国做这个价格便宜吗？ 韩国我还真的没有了解，我当时是在国内做，是在某公立医院嘛，是1000块一次。 哦，我也是在某公立医院做的。 是我们可能是一家。 那是不是离这边不太远的一个公立医院？ 对， 也是目前好像北京唯一的一个什么整形三甲医院。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在一家医院喽。病友你好。这刚刚大家聊到的光子嫩肤，其实光子嫩肤在就它不算是整形，它就是一个皮肤的美容护理。然后如果要是就像我之前是那种，因为我是家族遗传会有雀斑，我现在也有，但是没不太明显，所以我也不会刻意去遮。然后之前就是非常明显的那种雀斑，它对祛斑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的困扰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 嗯， 或者是脸上有痘痘的话，好像也可以抑制痘痘的生长，对不对？ 对 对，会是这样。但玄子就没有这个问题， 是 的，他本身皮肤非常好。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看一下。那进入到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我们来了解一下有什么口红是适合素颜的。哎，你们两个会不化妆只涂一支口红出门吗？ 会 呀。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们第一反应当中现在立刻说出一个色号，现在立刻想出一支素颜要涂的口红。 圣罗兰12号，圆管12号。 玄子呢？ 我是 Chili MAC 的 Chili。 你现在涂的什么颜色？ 我是两个颜色叠的。 他真的 我就很爱这种， 他真的很闲呢。 对，我经常尝试那种有的没的呢。 哎，那大猴跟玄子可以各个来说一下，为什么你们会选择刚刚说的那个口红颜色作为素颜出门的首选？ 我会选12号，是因为它号称是谁擦谁好看。它原管12号很滋润嘛，就嘴唇的状态差一点也没有关系。 嗯， 而且它是那种完全不会挑皮，黄皮也不踩雷的那种山。 我的唇色是，涂上吃了以后可能是有一点点发橘，有一点点发粉。 嗯哼。 然后如果薄涂的话，是效果特别好的。 嗯。 而且那个吃了其实它一般 它的颜色是水红色吗？ 辣椒， 有一些对辣椒色。 哦，所以其实大家在选择素颜涂的口红的时候，还是会选择比较红的颜色，这样能显得气色好一些。 对，能提亮一下。 大猴今天涂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很美，但是如果素颜的话你可能不会选它。 对， 今天这个好好看啊。这什么颜色？ 今天这个是有一点偏橘。 嗯哼。 哎呦，我都忘了是什么牌子，我随手抓几个，但是我确定这种颜色就是涂起来不太踩雷。 嗯哼。 就选了。 这什么牌子的？ 韩国的一个小品牌，我在路边随便买的。 那你很会买。 对，我们都是随手抓起一个什么，然后啊还不错， 哎， 那种人。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个文章里面给我们推荐的适合素颜涂的口红。首先它也是跟大家选择的差不太多，都是那种很红的颜色。它推荐的是迪奥的999， 哦， 很红。 999其实是好看的， 对。然后其中有推荐了 MAC 的子弹头唇膏。另外呢，非常显红的口红，其实我平时如果出门的话，让我选择一支，我最近还挺喜欢一支口红的，我今天有带来。 三 C E 吗？ 这一款三 C E 是我送给小雨的， 超级火， 是他送给我的，也是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被一个嘉宾给种草的。 对对对。 然后当时试了之后，这个唇膏是有惊艳到我，是因为我的嘴唇太干了，所以很难有口红会符合我的嘴唇让它贴合，可能涂一会儿就会起皮儿。然后这个口红是很难得的不让它起皮之一，但是不是最难起皮，一会儿我还会推荐一个非常便宜的，但是绝对不会让我嘴起皮的一个口红。 好的 ，OK， 那我们来看下一款口红。 哎， 下款口红呢是植村秀的无限色唇膏， 嗯， 色号呢是163，也是一个滋润款，然后它的参考价格呢是215块钱。 嗯哼， 这款呢也是在上周就是植村秀的一个新品的发布会上面，然后给大家介绍过的，也是这一款色号呢，其实我觉得它这一款虽然是滋润款，但是它的遮盖力不是特别特别的强。 嗯， 对，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看看自己喜不喜欢吧。到时候还有一款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比较偏茶色的。我们知道有一个牌子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 Ipsa，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个流金水。嗯，然后这个流金水呢他们家这个牌子， 他们家东西现在已经太难买了呀。 是啊，是吗？ 对，全部都限购，连那个遮瑕膏都要限购。 啊，你说是在那个就是国外 日本 啊。嗯哦，其实在，但是我没有就是找日代带过 Ipsa 的东西，就是在SKP 就可以买得到。 嗯， 对。然后他们家有一款这个唇膏呢，是先说一下它的这个系列是柔润系列的 C01。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茶色，比如说什么奶茶色，但是我不知道就是玄子和大猴有没有就是试过奶茶色的口红。 有 感觉怎么样？ 玄子和大猴可是什么颜色的口红都会涂。 我也是这么觉得。敢于尝试， 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可不敢的。 对，敢于尝试，就是奶茶色你们觉得 挺多的。 对， 像今年特别火的 MAC 有个 Mocha，就是奶茶色，然后还有 Chanel 的62号是有点淡淡的，就是颜色有一点浅的那种奶茶色。 嗯， 但是对于我这种大黄皮来说有点踩雷。 就是你觉得茶色可能会不太适合，就是 显得我有一点苍白， 就不太适合皮肤偏黄的姑娘。 对，苍白不太正确，应该是苍黄。 苍黄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不是气色特别好。 对，哦，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是那个脸色就跳不出那个奶茶色的那个氛围。 我懂，所以就是给大家也是提醒一下，就是茶，比如说茶色或者是奶茶色这样的口红呢，可能不太适合就是皮肤可能偏黄一点的。 他的意思 是 说，今天在一个直播间里面，除了我，你们都没有资格涂这个奶茶色的口红。 没有啊，我这还真没有试过奶茶色，因为我就是搜过就是某书上面的一些种草，然后我发现奶茶色就看起来那个照相的时候很好看，但是真人一录那个视频一涂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淡。 那可能是因为他真人不够好看。我觉得一梦，你这样的肤色和你的脸，可能你涂什么颜色都是非常招人讨厌。 一言不合就开怼了吗？ 不是在夸他好看呀。 好好好，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介绍一款唇膏。跳过那个话题，就是美宝莲的唇色密码，色号呢是518，参考价格呢是107元。 嗯， 美宝莲的很多的口红其实它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嗯， 而且它上色度也很好，而且它近两年出的那个唇膏系列的口红又润，然后颜色又很好看。 嗯， 对，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好，这就是我们要给大家就是种草的一些口红。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的呢是我觉得这几天我觉得北京可能有点冷的让人受不了。 嗯，太冷了呀。 对，但是我觉得像小雨这种就是他真的是要风度不要温度的这种人。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 就是女生很多都喜欢在冬天的时候穿一些裙子啊，像裙子什么的，然后外面披个棉袄或者是。 你为什么不穿裙子？ 我，哎，我还真从小就没有。 冬天你都不穿裙子？ 冬天不穿，夏天穿。对对对，冬天从来都不穿裙子。但是我就建议一下，就是今这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日本的厚木打底袜。对，然后这一款呢，其实，应该也是一个日本的人气爆款。然后厚木呢，是一个自创立之初就表现很异常优秀的一个日本丝袜的一个品牌。那么他们家呢，不管是适合夏天的肌透爽系列，还是就是秋冬必备的这个光发热的这种保暖性的袜子呢，都非常特别的受欢迎。 嗯， 对，因为我们经常说这个很多人喜欢在冬天穿这种可以发热的袜子，但其实我说实话，我没有觉得就是买什么袜子，他说有什么发热的功能，我感觉好像还没有。只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商家就是营销的一个噱头吧。有这样的一个， 我上周跟大伙有探讨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些是会感受到发热的。 对，就是同样厚度的话会比较暖和。 是不是绷得太紧了？ 不， 血液不流通。 我跟你讲，真正好穿的打底袜是穿上以后像没穿一样 啊。真的吗？ 没有感觉，什么感觉也没有，非常舒服。 你有推荐的吗？ 我有推荐厚木品牌，厚木他们家的我就经常穿。 是吧？ 对。 哦，好的。我没有穿过， 我也没有穿过， 但是我看真的很多人都在推荐。所以 原来你会穿打底袜吗？ 我穿的，我现在就穿了。嗯，我把打底袜当秋裤穿。 我也是把打底袜当秋裤穿。 好多人都是， 因为可以连那个连着袜子就很方便，不用再穿一层。 而且那个接口真的很让人难受，所以穿一个袜子很省事儿。 对，所以而且它的保暖性也非常的好。现在呢就是一些某宝上面呢正在打折扣，它现在的这个折扣原价呢是128块，然后限时的特价呢是115块钱，所以大家可以赶紧去抢两条， 还是很不错的。 对对对，以防就是冬天的时候不要就是冻感冒了呀。 哎，一梦，你会穿秋裤吗？ 我会， 真的， 我真的会，就是穿那个优衣库的秋裤。 你在北京也会穿？ 会穿。 是什么样的天气你会穿秋裤？ 就比如说这两天的天气。 那你现在此时此刻穿了吗？ 我没有，因为这个牛仔裤太紧了，我要穿我就 对 套不进去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马上就要到元旦了，要到新年了，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女性朋友呢，或者是男女朋友之间肯定会互相送礼物，所以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然后呢价格呢又很合理，然后呢看起来又很高大上的一些小礼物。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是北海道白色恋人的石屋治国巧克力， 这个买不到呀， 参考价格是170块钱， 这个买不到哦。 真的买不到吗？ 这个是北海道白色恋人巧克力工厂，它那里面的限定，就是你在日本的机场都买不到，只能在那个白色恋人工厂的那个店里面限定的买到。 是吗？ 我是有亲眼看到的哟，因为我有去过那个地方。 但是它这个好像是就是属于是一个人气零食， 对， 就是属于一个网红零食， 对，很网红， 对，反正就是 不太好买。 如果男生有心的话呢，就是可以去买一下， 找代购什么的， 对，找代购买一下。还有呢，再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巧克力，然后呢就是 Mary's 的限定是马瑞玛丽加心多彩这个礼盒，巧克力是25颗，参考价格呢是100块钱， 还不错， 还不错。而且你看它的包装也很好看，外观也很好看，外观就是一个红色的礼盒。然后， 但如果我收到这个礼物，我会不知所措。 为什么？你可以给暖暖吃啊， 热量太高了。 你可以给你的孩子吃。然后这个巧克力呢，它的这个品牌质感也很好，巧克力的口味也是多样的，礼盒的包装也非常好看，所以收到的人呢应该会很开心。那吃完这些甜食呢，我们可以再来一点点小酒。哎，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酒呢，就是这个是白秋菊味美酒，是300毫升的，它的参考价格是70块钱。 哇，这个想喝哎。 对，这个看起来也很好看，外观，对，这个是打开瓶盖就可以闻到很香很香的这个柑橘的气味， 果香的味道， 没错的。而且它的口味呢是偏酸甜的，对，就是而且它的那个酒精度也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大家就是平时小聚会小聚餐的时候用上是不错的，尤其是过年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小年啊元旦的时候啊，大家可以喝这款酒。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酒呢，是开心果配制酒，这个是绿色的， 外包装很好看，参考价格， 这两款酒都很想要。 参考价格呢是229块钱，刚才的那个价格呢是70块钱，都很就是性价比很高。然后这款呢属于是，口味呢比较甜，有一种很香的坚果加牛奶的味道。喝多的话呢会有一点点腻，适合小口小口的慢慢的喝，然后喝起来很舒服。对，然后呢下一个呢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要推荐的是室内挂香物体的香氛。这个呢参考的价格呢是265块钱。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就是因为像我这种就是自己住，然后就希望自己家里面都香香的，对，然后我觉得那样就是感觉自己 很精致，是吗？ 很精致，很讲究。 是，你是这样的人呀？ 是这样的， 你是的。 谢谢啊。然后我接着介绍， 笑到说不下去， 是 好开心。 然后我要说一下这个固体香氛呢，它属于是留香时间很长，然后作为礼物的这种挂香的实用性也非常的好。其实不管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家里有一点点那种淡淡的香味是挺好的， 正好。 对，而且可以挂在衣柜里呀，可以当这个香薰啊去使用，也非常的好。 是的， 对，而且它层次，比如就是味道也很多，比如有这个浆果的味道、玫瑰的味道，还有无花果的味道等等的这个香型，层次也很丰富，而且它的质感也非常的高级， 样子也很好看。 没错，是的。下一个呢要介绍的呢，我觉得女生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就是祖马龙的限量香氛套装，它的参考价格呢是1400块钱，这可能价格就是比前面介绍的稍微有一点点贵了。然后这一款它的限量款呢是2018年的，一共是有5支9毫升的香水，分别都是这个晚香 玉。我会很喜欢这种小包装的香水。 对对对，然后就是很方便携带嘛。对，然后天使草、丝绒玫瑰，还有这个乌木、茉莉的金盏花，还有墨药东加豆，还有乌木的佛手柑。这几款都每支的香味呢都值得细品的，而且檀香的几率也很小，撞香，不好意思，是撞香的几率也很小，让你一次呢就可以腐败到家的礼物，很适合就是对香水很感兴趣的朋友去购买。 对 对，好，这就是今天给大家种草的一些物品。然后这也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所有的内容。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的种草环节当中，我们四个女生依然会在现场来跟大家盘点在这一个年度当中我们最喜欢的一些美妆产品是什么，推荐给你们，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不要走开，一会儿见哦。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一会儿见， 拜拜。 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莓，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那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刚刚我也有讲过，说他们两个是2018年度我们节目当中最优质也是最经常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个嘉宾， 我们的常驻嘉宾。 对，常驻嘉宾。所以今天也是一起来跟我们进行种草了没这个环节 的 收官的一个直播。那也是再次的欢迎玄子和大猴，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那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也是要跟大家就是盘点一下我们2018年这一整年要给大家就是比较种草比较推荐的一些产品、对，美妆的产品还有护肤的产品。 做了这一年节目我真的是受够了， 受够 花了很多钱。 真的是，就是我 不停的在买东西， 每次就是在我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都会互相种草，也希望就是在我们互相种草的同时呢，也希望给大家就是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变得越来越美。 没错， 那么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 是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吧。 嗯， 首先呢，我觉得玄子和大猴作为两个比较专业的美妆达人呢，他们是非常勇于尝试的。 嗯， 我和小雨呢，其实属于是那种比较干性的肤质， 比较保守派， 对，比较保守派。 但这一年已经改善了很多。 改善了吗？ 改善就是不是皮肤改善了？我的意思是说保守的这个性格改善了。因为之前我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直很长时间的用一个东西，然后现在我就会不同，经常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嗯，对。好，那就是大猴和玄子呢，会经常换嘛？就比如说，会尝试一些新的化妆品和或者是护肤品吗？ 我本来是不想，我皮肤有一点敏感，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好东西、新鲜的东西在诱惑着我，是他们先动的手，我受不了了，我就会经常换。 玄子呢？ 嗯，我还好，但我也不能一直忍受自己用同一个牌子，就同一款，因为。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概念，我就觉得我用惯了这个，我的皮肤它可能就习惯了，然后它的功效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哦，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我总体我还是会用温和一点的， 嗯， 因为我是那个混合性肤质嘛。 嗯 嗯。但是彩妆产品我是特别特别愿意，就是花里胡哨的，然后这一段时间用这个牌子，那段时间用那个牌子， 也就是护肤品会 好一点， 可能会相对。 我跟玄子是一样的，护肤品还是相对比较专一一些。嗯， 对对对，因为说实话，就是护肤品老是换的话，好像对皮肤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嗯，是 对，因为它要不停的适应嘛。 对， 嗯，对，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吧，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化妆品的底妆的产品， 嗯， 底妆的产品的推荐，也是我们觉得最好用的吧，也是在这个一年当中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家推荐过的。 但在一年当中我们也换了无数次的底妆产品。 好，我们小雨先来吧。小雨先来。 嗯，我今天带的这一款就是我现在脸上涂的，就是香奈儿家最近就在10天左右吧，刚刚推出的一款全新的气垫，因为他们家之前的气垫是我跟一梦很钟爱的，是很适合我们两个 这种 干性皮肤的， 也是小雨果种草， 对，非常适合，很水润，只要涂上它就是出门什么的都就是很安心的那种。然后它新出的这一款呢，比之前的要稍微厚那么一点点，我们两个现在也都用上了， 是 稍微要厚一点点， 遮瑕力会高一点点， 对，但是上上的妆容同样是很干净，而且你无论怎么补妆，你的脸都不会花掉。 小 宇可以拿镜头再近一些，可以方便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们看到。然后这一款是因为在咱们这边比较滞后，它在日本这个地区已经上市了一段时间，并且被评为 Cosmo 大赏在2018年度的彩妆的气垫 BB 的，就是这个类别当中的第一名，第二名是 CPB 的那一支。 它的价格是 在国内专柜买是530块钱，然后在日本买可能是7000日元吧，420块钱左右。 哦，其实就是差100左右、啊。 对。 嗯，好，所以就是这款，因为今天我也尝试了，就是因为这款是小雨送给我的，然后我试了一下，我感觉还不错，就是遮瑕力要比以前的要好，但是味道真的没有以前的那款气垫的味道要香。 对，以前的气垫的味道更好闻，这款 就是山茶花的味道。 这款就是味道没有那么诱人，可是用起来感觉真的很不错。 对，是的。好，那我就给大家推荐，刚才小雨推荐的是这个气垫 BB，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粉底液。我推荐的这个粉底液呢是这个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 虫草的那个吗？ 虫草， 哎，我很想试一下。 好，可以啊。这个虫草粉底液就是 会不会有一种中药的味道呀？ 有一丢丢，就是它是滴管的。你闻到有什么味道？ 我闻到的是那种美容院的精油的味道， 是有 还挺好闻的。 对，就是我觉得它这一款颜色什么的，而且还很水润，很适合干皮。 那一梦，你会在什么情况下涂粉底液？ 我， 你今天只涂了一层气垫 BB， 我只涂了一层气垫， 对吧？因为粉底液什么时候用呢？ 粉底液就是不是因为我的粉底液都很轻薄，所以我觉得它和气垫没有什么区别。 气垫就随身带出门。 对。随身带出门，而且其实因为我干皮，我不用怎么太补妆，就它即使出了一些油，反而会让我觉得有一点那种奶油肌的感觉，所以不用太补妆。所以就是一般粉底液的话，我就是看心情，今天就是想用气垫，然后明天可能就用这个， 跟我一样， 粉底液，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入粉底液， 为什么？ 因为我把2018年火的气垫全都堆在我们家里， 真的 我根本就用不完。 他真的是买了就很多。 2018年度，既然说到底妆，我们来盘点一下在2018年红过的气垫。首先，Chanel 的气垫是很红，就算没有用过人也知道， 对吗？ 然后就是那个对，然后就是那个 CPB 的那款也很红， 对。 然后海蓝之谜的也很红。还有就是 La Prairie 的、还有那个 圣罗兰的 就已经过气儿了。 对， 然后 他不喜欢圣罗兰。 对，我不喜欢圣罗兰。还有阿玛尼的 可能 红气垫， 还有什么气垫 不太喜欢。对， 反正刚刚以上说的那些我全部都有， 他全都有， 而且不但有，还有不同色号。 可怕， 就是为什么要不同色号？什么意思？ 海蓝之谜的那个气垫是我找大猴试了一个什么3号，他第一次帮我买的，然后用完了之后我觉得那个颜色挺好，但我还想要更白一点，我又入了一个其他色号。我又入了一个1号，后来我又买了一个3，反正各种乱七八糟，现在我们家堆了很多各种替换装。 是吗？ 对 对，因为那个3号也是你推荐给我的吧？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也不记得我现在用的是3号还是1号了。但是其实这两个颜色差别不太大， 是 一个是偏粉，一个是偏黄， 他们都是最白。 对，因为为什么？其实我挺适合那个3号，就是稍微比较偏黄一点点的，因为我要是如果涂 那 个粉，那我知道了， 我用的是偏粉的，那我用的是1号适合我，因为我皮肤比较黄，然后一梦是非常白， 他老说他黄， 真的很黄啊，皮肤黄哦，不要往其他地方想， 没有人这么想， 我知道，就是 小雨总说他那个皮肤黄，但其实我觉得还好，没有。 一会儿你们如果收看完这期节目，你们就会发现我真的活得很心酸，因为我现在整个人生的主题就是美白，我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周围的朋友都知道我在吃很多美白的产品，今天有带过来一些。 对，今天等一下也会给大家推荐。 对 对，好，因为我觉得美白是这个女人的一生的事业， 是的， 都想变得白白的， 是的。所以刚刚 对， 有我跟一梦有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底妆的部分，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气垫，因为我觉得很方便。大猴跟玄子呢？ 对， 我的话，我比较喜欢用雪花秀的这个气垫，因为但是它有一个是因为国外卖的色号跟我不太对付，我必须用最最白那个色号，然后这个是我在那个国内的专柜买的是11号， 十一号就是最白的吧？ 对，11号是最白的，我不用11号不行。就是怎么看都怎么觉得有点怪，不能说其他的色号有点，就是不能说其他的色号不白，但是呢就是感觉在我的脸上就是还是我的脖子更白一些，用完了以后。然后其实雪花秀最好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它不厚， 因为我不太需要遮瑕。 我想用一下雪花秀的气垫可以吗？ 有一点见底儿了，所以不是特别的好取了。 天，我听得好生气。 而且气垫用的那个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对， 而且还有一款气垫是那种，就是它是固体状的，叫什么来着？ 爱镜 啊，对，爱镜 粉霜， 爱镜的粉霜，那一款好像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推荐我， 那个我也用过， 对， 但我觉得它不够白 ，对， 把它打出去，我跟小雨姐联手把它打出去，听得好气哦。 但我会用那些就是来局部提亮，就比如说你可能眼睛周围啊这些地方不如你的那个比如说脸颊这块白，然后呢你可以就把它们就当一个就是可能功效 提亮一些的， 功效不那么明显的遮瑕。 我懂，就是 我很对不住你，我刚才因为你说见底了，所以我很大力的按了一下，把你的粉扑弄脏了。 哦，没关系， 不好意思， 就饱经风霜了。 用了很久了吗这一支？ 对， 感觉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小雨？ 我感觉就是很服帖， 对， 泼上去还挺舒服的， 对，它水水的。 哎，白嘞。这个色号，哎，但是这个色号很适合小雨姐，你擦上以后很自然。 让我看上吗？ 对，因为 白得很自然， 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粉白粉白的那种。 我刚刚也想说给我试试，后来想了想，算了，我的脸算了， 你比我们都要白。哎， 这个色号我不行， 你比我跟玄子白， 那是因为擦粉底擦的最白色号。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用过一款就是那个迪奥的一款粉底液，就那款很火。对，那款很火的，那个时候我大一在用。 哪个呀？ 蓝色袋子吧？ 不是蓝色袋子， 雪精灵吗？ 就是对， 白色的 、 那个、 白色的那会不会有点干呢？ 听说是 大一，我也不太懂这些，就是感觉可能大牌的就好用嘛，然后我就买了之后，其实一开始用还好，因为那是夏天，其实还好。之后呢，我夏天用完了，然后呢，正好我那个有一个朋友去迪拜，我说那你再帮我带一个吧，结果那个色号就是一样的色号，那边人的那个皮肤的颜色的问题，所以导致那个 不同地区销售的色号 不一样，色号 不一样， 就是同款的那个色号，但是在他那个地区的那个颜色比较偏深。 会， 我一涂上之后，我的天呀，就是我当时涂上去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到了就是跟我朋友见面的时候，我朋友说天啊，萌萌怎么黑了呢？我说啊，我说我怎么可能黑呢？然后我一看，就是在一个商场很强的光的照镜子的时候，我觉得我天呀，就是脸是那种土色。我说哎呦天，当时那是我的噩梦。然后那款到现在我还在留着，就是因为就是上大三的时候有新闻课嘛，就是 当摄影用， 涂在两腮啊什么， 那么黑呀， 真的很黑，真的很黑， 都能当侧影那种程度。 对，可以当侧影用。 我的天哪！ 然后当时我又很崩溃，但我就卖也卖不出去，转手也不可能有人买，就是很少有人会有这种肤色。对，所以当时就有一个雷区，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如果在国外买呀或者代购什么的，一定要注意一下 色号， 当地人的这个肤色是什么样的。 刚才呢，大猴他说他涂了最白色的粉底，然后我觉得他今天皮肤很好看，就是一直不停的在瞄他，然后我就瞄到他桌上那瓶粉底液， 一会儿给你试一下。被我弄得很脏， 是那个， 这个也想推荐。我本来就是觉得不好用，我就本来觉得不太好用，哎，让我弄得超级脏。但是到了秋冬以后，皮肤很干了，然后觉得哎还不错，就是遮瑕力不是特别强。好的，马上给你试。但是我今天想推荐的是另外一个，哎，这支超级便宜，超级方便，就是我好多朋友都盛赞过它，它就转。就是这种点点点点点，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 FAU， 很红，现在都有一点过气了，我才想起来来推荐。就是它是自己用海绵头就可以化妆了，就不需要再额外的搭配美妆蛋。 这个价格是 就百十来块钱，这个的性价比真的很不错， 百十来块钱。 这个我很好奇， 就是它上完妆以后白白的，然后会有一种自带的。 我现在特别想再往脸上涂一层，但我怕涂的太多了。 这个还可以，海蓝之谜那个我觉得还可以。对，我也是每次那么取粉，因为它的头让我弄得很脏。 是吗？我可以这样用手， 你可以这样用 吗？ 你可以多弄一点，这个就是它比较薄，很好推。 OK， 那我现在在， 好好用哎，这个 看我的脸上能承受几层粉？ 你没问题的， 这个就是这样转就可以了，是吗？ 对，它不是说妆感有多优秀，主要是 就是联想起来它的价格那么便宜，然后又那么方便，随时都可以携带，我旅游基本就只带这个。 哦，所以就是哦，这款还蛮耐用的吧？应该 对，这一支我用了两三个月吧，但是看不到它还剩下多少，可是到现在也没有见底。 哦，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我看到这个上面还有一些防晒的一些功效。 对对，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个非常心酸的事情。 好， 我前几天去韩国呀，我去打那个美容的那种注射针，然后人家说呢，就是当时给我报了价格，我觉得不是很贵，我就说那好，我要，就是他说是说的价格是六针的价格，然后交完钱以后，他跟我说啊，你的脸要打三针一次。我当时也没多想，我就说啊，那可以啊，三针也可以。后来我上那个某红书上查了一下，别人为什么都是一到两针呢？我看到有一个女孩说，我脸比较大，所以我一次需要两针。我回来了以后陷入了沉思，然后我就给那个医院中文翻译发了短信，我发了微信，我说别人都说一次两支，然后他说哦，这个是根据个人情况来决定的。我当时觉得心都被扎到了碎，所以我就想，我用粉底液，如果我能用两到三个月的话，可能很多女孩可以用三到四个月。 天啊，可以这样，不要这样说自己。 对，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挺耐用的这一支。哎，这个广告长不长？是不是有点绕？ 我对海蓝之谜的那个粉底并不是觉得很友好，哎，我觉得它有点厚。 它会有点厚吗？它在我用过的粉底里边是轻薄的， 也可能是因为我是用手直接抹上去的，可能是这个原 因。其实我说实话，就是包括很多这些大牌的粉底液啊，或者是气垫 BB， 不一定真的就是像就是宣传的会那么好用，那么 可是我看到那个瓶子还是会想买。 是， 对，但是我觉得 就觉得摆在那儿之后就能给我一张无瑕 的 肌肤的 感觉， 对。很喜欢， 是刚才大侯推荐的那一款还不错，就比较平价，性价比 也 很高， 很适合学生党。 对对，大家可以试一试。大侯可以再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可以。对， 就这个东西应该还蛮好买的，就是打开某宝搜索 FAU， 就大概108、128、138，贵点的158这样的价格都是有的。 那108和158差了很多呀，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便宜的东西。 但是它有新品，就是我这个是旧的了，它新出的一种是那种带着像纹身一样的金色的，那个据说是升级版，那个就要贵点，大概158以上。 其实只是外包装升级了，我觉得。 差不多。 不要这样说嘛。 但据说是因为针对秋冬，它会更加滋润一点。 它可能会调整一点点里面的那个成分，我觉得。 对，对，是这样的。 是的。 OK， 好，我们基本上就是评测了一下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粉底液。 对，但是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四个人的肤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所以适合用的产品也不一样，大家千万不要跟风跟错了。就是我跟一梦是干性皮肤，很干，所以我们需要一年四季都需要很保湿的那种东西，就像我们两个一直推崇的那个 Chanel 的果冻气垫和新出的这一款就非常不适合， 非常适合 油性皮肤和混合皮肤的人。 对， 所以如果油性和混合皮肤的人大家不要去买，不太适合你们。 没错。 然后像大猴是属于 油性， 非常非常油的，然后玄子是混合皮肤，所以他们两个适合的又不一样。刚刚玄子推荐的是雪花秀的那一款气垫，他觉得他作为混合皮肤涂上去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然后大伙推荐的是那个很便宜的平价的那一款， 对， 带小刷子的。 FAU， 对，但如果是干性皮肤的话，我觉得大伙觉得好用就可以不用买了。 对。 OK，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下眼霜吧。对，眼霜的部分来还是小雨先来吧。 眼霜我还真的带了眼霜。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因为之前推荐了太多次 Pola 的那个眼霜，所以今天我带了一支我完全没有用过的。 你完全没有用过？ 崭新崭新的。 是啊，我看见这个 只是把包装盒拆了。 对，可以看一下。 它是来自于 CPB 的眼霜，是我之前囤了，本来已经想要用了，但是又入了 Pola 的那个，我率先想尝试一下那个。 好 好 看 哦。 这是什么牌子？ CPB 的， 我是带的简易的，它还有一个小勺子。 你看一下， 除了小勺子之外，还会有一个那个 底座。是吗？ 底座非常好看。 这个功效是 我们可以现场把它打开来闻一下。 天哪，我已经就是呼吸都屏住了。 对， 这个看起来真的好贵啊。 你们没有用过这个吗？ 我没有。 诚实的我们 我们可能回去要集资买一个。 你们可以打开，但它价格并不贵。 它多少钱呀、啊？ 它在日上免税店是1300多吧，好像。 握住了小拳头， 并不贵， 不是贵，就是在这个牌这种 贵妇的也 对对对等级的，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味道吗？ 清香味， 我还没有闻过， 就是、 让我来闻一下它的味道。哎，我感觉它留在夏天应该会比较好，因为它颜色看起来很清爽。 它的功效是什么？ 女人真的， 我可以授权给你们试一下。 女人真的非常真诚，就我跟玄子都是默默的就坐直了，然后撑着头在那里看，非常认真的在那里看。 而且它这个味道还是蛮好闻的，而且颜色就是那种冰淇淋的颜色， 好好看哦， 好看， 感觉比较轻薄，看上去。 对的。这款的功效是什么？ 不知道呀，还没有用 啊。你用 但我还蛮意外的，它竟然是这种质地，感觉像是啫喱的那种感觉。我之前接触到的贵妇眼霜，除了海蓝之谜的绿色的那一款，其他的基本上都是那种 cream 的质地。 哦，我另外还要跟大家说，海蓝之谜绿色的那一款和 La Prairie 的那个蓝鱼子的那个眼霜，我也都有用过。但是我觉得我对于它，我觉得海蓝之谜绿色的那一款。相比起来效果很一般，我更喜欢蓝鱼子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太好用了，但是真的好贵哦。 是的， 对啊，听着就很， 我只用了一瓶， 穷贵，那个名字叫蓝鱼子穷贵眼霜。你看看它的名字就非常诚实， 对，就是根本买不起。OK， 好，就是你推荐的眼霜对吧？ 对，但我最近一直用 Pola 的那一款，我觉得也非常好用。 Pola 那款确实 非常好用，一直用了有一些了，因为还没有多久嘛，所以我每天都坚持用、那个。 每天都会用， 每天都用。 可是你眼睛也没有细纹呀什么的。 对， 就是、 可能保养的比较好。 就他，你想想，他一直在不停的用一些眼霜。 那你去判断一个眼霜好不好用，你是根据什么呢？ 滋润度。 因 为我是要很滋润的。然后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你年轻的时候用眼霜，到了岁数大了以后，真的不会有眼纹。就是我妈妈、 不是不会，是 会很少， 比同龄人要少。 就是、我妈妈在她那个年代的时候，能想得起来每天擦眼霜的人还很少， 对， 而且她当时用的也不是什么高级货，就可能就是她当时在那种什么美容院里面买的那种眼霜，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就坚持用了好多年，从20岁她就开始用。 我妈妈也是， 一直到现在，我妈妈一笑都没有鱼尾纹， 很年轻是吗？ 对，眼睛上没有皱纹，真的很 天啊，没有鱼尾纹。我妈还是有一些，但是 我妈完全没有。 那很好， 可能你妈用了晚了几年， 那很有可能。 所以大家提醒一下，真的一定要从年轻的时候开始用眼霜，哪怕是那种什么去黑眼圈的呀、保湿的，只要你往眼睛上涂一层东西，它那个皮肤就是达到了一个保护的一个效果。 是的，确实是这样的。 OK， 那我这个眼霜呢，就是那个资生堂的小熨斗了。 很好。 对，这一款我还没有用完，我用眼霜超慢，对，我每次就挤一点点就用。然后我又忘带了一个东西，就是相当于你涂眼霜之前涂一款，就是 眼精华吗？ 对，就是不是眼精华， 打底， 就是相当于一个打底，就是它更促进那个眼对，更促进它的吸收。对，那个是 Benefit 他们家的，也挺好用的。对， 这个是护肤的用吗？ 对，护肤用，就是护肤用。对，就是真的还不错。 Okay. 我现在在用那一款，但是、不好意思，今天忘给大家拿了。推荐这一款的这个眼霜也是比较好用的，是资生堂的小熨斗。好，那我们玄子有什么推荐的吗？ 说到眼霜呢，我就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能推荐的。 你不用眼霜？ 我用，但是。我就杂七杂八的都用，但我一直都是以这个保湿为目的。 那你用那个牛油果眼霜就很好 用。我 用 了很久， 很好用。 对，但是我就觉得它，我就用完没什么感觉，因为我眼睛周围也没有什么，就是 牛油果眼霜很适合年轻姑娘。 对，然后但是我好的就特别贵的也用过，都是蹭我母亲的，就什么香奈儿啊。然后甚至用过娇兰啊什么那种的，然后但是我就用完都没有什么感觉，但我也不长脂肪粒，就也没有营养过剩，然后也没有说它就好到然后让我就是感觉焕然新生的程度。因为 其实很多眼霜就是用一段时间可能会没有这种效果，但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持久战。 对， 是一个持久战，就是你经常坚持的话，就是当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真的会和别人不一样。 你们现在是每天都会涂吗？ 要涂的， 会 每天都涂，早晚都要涂。 早我是偶尔会早上涂， 我 但很少就是。对， 我现在 早上也涂的人。 对，我现在已经早晚非常认真的在那里。 按摩， 按摩 穴位 呀，啊， 我都是就涂就好了。 但是我确实是从20岁以后都每天都在涂。 好的，那我们大豪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是那种油性嘛，然后我脸特别容易长脂肪粒，就是我擦眼霜擦不好了，就一排密密麻麻的，很严重， 挺厉害的。 对，我 立刻会有反应吗？ 就第二天，就是有一次我用了一个也是某大牌的那种千元级别的眼霜，那比较滋润，第二天眼下就长了一颗非常明显的脂肪粒。 哇哦！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对，我没有意识到，我在想那是什么东西，我还用手去挠。后来发现是脂肪粒已经跟我融为了一体，所以我在选眼霜的时候就会选那种比较轻薄的。眼霜这种东西真的就是预防的功效其实是大于改善的。 对对对， 就早一点用嘛。然后我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海蓝之谜的那个绿色的矿石， 嗯， 就是那一款，也不是说有多优秀，但它比较安心。我有时候擦多了也不会说担心第二天起脂肪粒， 但你会心疼。 也还行，放在头，你知道，投在自己身上觉得可以，我值得。 OK 的，嗯， 对。然后还有雅诗兰黛新出的一款，就是二合一的，比较经典的 ANR 系列，二合一，国内500多块钱，但是就价钱不算太便宜，但是它是二合一嘛，就不用再单独买眼精华了，嗯，觉得性价比很高。那个也 是只用一瓶，从来没有用过什么眼精华。 说好的精致女孩呢？ 真的，我都是只用一个眼霜，哎， 我用的是那个兰蔻的大眼精华， 嗯，那个不错， 那个特别好，而且它有点，因为它那个棒棒是可以有点去水肿的那种感觉。 嗯，海蓝之谜的那一款也是放在眼睛上按摩， 对对对， 就 很舒服， 是好好按摩的女孩， 嗯，还蛮好的。 对，好，这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眼部的产品，对，也是我们就是这一年种草比较多的几款吧。 嗯， 对，大猴每次来这个做节目的时候都说他的海蓝之谜的那个眼霜， 那个确实是不错，我之前也用过， 对，你跟我说过。 对 OK， 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吧。 嗯， 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盘点在一年当中我们用到的各种各样的好用的产品，不要走开，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英梦，一会儿见。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这次演出我将邀请京剧名家、优秀的青年演员和昆曲曲友和大家一起赏戏谈艺，别样的策划设置，期待您的关注。 2019年1月13日下午3:30，尚远和他的朋友们金昆欣赏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时间18: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00，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00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18:0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那今天也是一个我们节目的收官之作，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了。 最后一期节目了。 对，那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是的， 那在最后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我们两个人心中对于这个节目来说最重要的两位嘉宾。 没错，是的，我们的大猴和玄子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大家好。 OK， 其实我们在这个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底妆的产品和眼部的这个眼霜。对，希望大家就是择优选择吧。对，就是因为我觉得眼霜这个东西吧，其实大部分人就选择不可能就是太便宜的， 对， 或者是就是 我觉得眼霜和精华应该是护肤品里面用的最贵的两项了。 对， 对 吧？对对对对，就是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 眼霜甚至比精华还要贵。 对，就是 因为精华的话， 对对对， 如果像一梦跟玄子皮肤很好，他们可以用保湿精华就可以了。 是的，嗯，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就是图便宜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去糟蹋自己的肌肤。 对 对，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种草吧，好吧？冬天呢，我们最爱的这个身体乳。其实身体乳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可以涂，因为我觉得北京很干。是真的很干，就夏天的时候也比较干，所以就是身体乳我觉得在北京就北方的地区啊，就是一年四季都必备的。所以就是大家有没有推荐的一些身体乳啊，可以给大家推荐的？ 小雨先开始。 我没有带身体乳，因为我用的跟你同一款。 哎，关我的事。 就是你推荐了之后，我们找同一个人买的那个行走的柚子 啊。好的，好的， 很好。 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切一下我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身体乳真的是太好用了呀， 这款真的性价比很高。 对，它价格又好，滋润度又好，抹上去又很香。 是的， 我可能会继续回购它。 这款呢是日本的一个牌子。 对 对, 对，然后呢，它的这一款的身体乳呢是柚子味道的，是真的是柚子味道，就是你抹上之后就是一个行走的柚子， 就是个柚子抹上， 对，就是个你就是一个柚子， 真的， 就你真的很想吃一口自己， 我也要买， 而且它价格很美好。 好， 我觉得一瓶用一冬天完全足够了。 对，而且 能用半年，然后价格就是100块钱。 确实是，而且说实话，就是它抹上之后不会感觉很油腻。 百十来块钱买不了吃亏和上当。 是的，而且关键是我们平时护肤的擦身体乳的时候就很不喜欢，就是自己身体就是一进被子里面之后就是黏黏的或什么的。 嗯，对， 这款滋润度很好，而且不油腻，而且 特别的好。 专门就是有一个达人吧，就是做了十几款的那个。身体乳的测评，就是这一款呢是排前三名的。对，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真的要人手一瓶，不管是女生，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哦。 说的我都想立刻再买， 真的是很好用。对，好，这就是我和小雨推荐给大家这个身体乳，真的是非常好用哦。OK， 那我们的玄子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带了一个娇兰的身体乳，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有没有卖。就这个颜值还蛮高的， 这感觉很贵耶。 其实它的那个有一款香水好像也是这个形状的，我忘了它叫什么了。然后它很香，然后它还带一点，好像还带一点点金闪吧，我都不记得了。 还带金闪啊？ 嗯，有一点点。 除了这一款呢，还有其他推荐的吗？ 嗯，除了这一款，我最近有用那个雅顿的那个，就是身体乳。 雅顿的那个很好， 绿茶 对吗？ 嗯，对，绿茶的那个，你可以试试。 我们可以试一下，就是玄子刚才推荐的这一款是娇兰的身体乳，不过 瓶子很漂亮。 对，不过他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卖的了。 对对对， 那它价格是这是拧的是吗？ 我也不太记得，应该是几百块钱吧。 而且这是这样倒的， 对，倒的。 倒的。 它是那种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厚的质地。 嗯。 OK， 我和小雨可以试一下。 就如果喜欢这个香味的话，应该还蛮好的。 对。 我继续跟大家说雅顿那个吧。哇， 这个太香了，有点 特别香，特别香， 就是香水的味道， 就是香， 啊， 就是那个香水的味儿。 哎呀，这个味道就是 太香了，我不会想入手。 对，因为它这个有点太香了， 对， 所以 它就是喜欢的人就会特别喜欢。然后我 比较极端是吗？ 对，比较极端。然后它在冬天可能更适合一点。我其实以前那个就只有冬天涂身体乳，但是后来就是发现夏天自己也很干，然后就会涂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 但身体乳这个事情，我就是想了起来才会涂。哎， 我现在每天不涂不行。 我是每天都涂， 每天都涂， 就是我有时候用它，有时候用维密的一款。 嗯， 就维密的身体乳， 类似这种吗？ 对对，就是这种。我买 维密 的 身体乳很好用， 大支装的，对。 但是我觉得维密有些味道还可以，有些味道就是有一点 过于 甜。今天带来的这一支什么味道？ 对，很甜。 这个其实我没有用，因为我想把它当礼物，然后 一会儿要交换礼物的吗？ 对， 好的好的， 谢谢。 那我们就一会儿再试咯。 OK OK， 我们一会儿试一下。 好的 ，OK， 那我们继续让大猴，大猴有什么推荐的吗？ 我也不是那种每天会擦身体乳的， 因为你是就是全身上下， 我其实身上有，不是，我皮肤就是挺干的，但是我懒嘛。就经常忘，可是如果说第二天， 大伯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是的，但如果第二天比如要见朋友啊什么的，想身上香香的，我会擦那个祖马龙有一款身体乳，大大的一罐，但是那个性价比不是很高。 好贵啊，感觉。 对，有一点贵。 我的身体乳都是很便宜的，没有用过很贵的身体乳。 而且我有一款 Gucci 的身体乳，那款身体乳超级好闻，然后超级润， 超级贵。 没有，那个是我买香水 送的， 是 就是 套装吗？系列的那种， 就是，对，就是还挺100毫升的。 对，国内有时候就是经常买香水送身体乳， 那买两瓶香水，然后就是100毫升的香水，再送你100毫升的身体乳， 那很好啊。 虽然我一直觉得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不过就是觉得很好，就觉得买100毫升送100毫升，这不是不要钱？ 对啊，就是 有这 种感觉。对对对对对，女生都会这样， 就明知是计我。还 是重了呀。 是，好，这是我们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身体乳、哎。所以我真的觉得一年四季啊，尤其在北方地区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就是备上它，就不管男生女生，就是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的人身体干到不行。 我跟你讲，男生也是可以用的， 鱼鳞一样，你知道吗？ 对对对，会会， 就是跟鱼鳞一样， 掉皮 的大屁一样， 就很难 受。就到什么程度？我有时候穿裤子。脱下裤子以后，裤子上面挂着我的毛线， 怎么可能？ 真的真的就很干。 作为一个女生，你把它说出来也是不容易。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不管男女都应该稍微讲究一些。就包括就是这几天我哥哥来了嘛，然后他呢真的是洗完脸之后，他这块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就那句话 干到起皮， 就皴了、哦、都起皮的那种，他平时从来不护肤，从来都不。 很多男生就因为觉得自己是男生就。不用护肤，这一点是很错误的。 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然后呢，我给他敷了一片面膜，然后他说：“哎，这敷完之后确实不一样。” 好可爱。 我老公就是被我带动的，非常爱护肤。 对， 他每天都会用那个早上用银座的乳液，晚上用海蓝之谜。 天哪， 好精致！ 就是作为一个男生这样， 对，现在越来越多男生是这样了。 对，然后他还有一次。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用这个，我今天也有带 哪一款？ 你们会觉得男生护肤很娘吗？ 啊、这款那个， 我觉得不会， 精油是吗？ 还有一段时间，我刚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这款精油是乳化那个海蓝之谜的面霜用的，嗯，他就每天乳化。只要有一天他问我，哎，这个精油多少钱？是不是精油这么小一瓶很便宜？当我告诉他价格之后，他再也没有用过。 这个精油很好哎，万金油。 这个精油很，这个你有用过吗？ 我没有， 你试一下，这个精油非常好。 你拿过来， 哦，我拿 过 来过， 对。就是感觉还不错， 天哪！ 你知道吗？其实很多很多的男生认为，就是经常敷面膜或者是护肤的男生是一件很娘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就是你有一个好的皮肤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也是对别人的一种尊重。 是， 你想你满脸都是那个红痘痘啊，还有什么乱七八糟，就让别人看着也很不舒服。 对 对，就是我觉得还是 男生一周敷一次面膜还是可以， 一次到两次就 完 全够了。 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就精致到。全能乳液、海蓝之谜、神仙水这样的，哇，比一个女生都精致。 哎，我也认识这样的男生朋友。 对，非常精致，而且两天还不错，两天要敷一次面膜，而且会嘲笑我说：“你看你那皮肤怎么弄的？你看看我。 嗯”哎，其实我觉得男生有的时候就是。太过的话我会有一点点接受不了，但其实我觉得一周一到两次敷面膜、再加上就是平时的每天的洗脸，就是洗面奶洗脸，然后水和乳就 OK 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就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男生反正就是比较极简嘛， 对， 就不用像女生瓶瓶罐罐那么多。 对对， 他们可能不用抹什么眼霜精华这种。 对, 对, 对， 就基础护肤就好。 那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身体乳呢，我要插播一句，我要推荐一款最近我入手的一个那个 喷雾， 保湿喷雾，嗯，大家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很好用， 这个非常好用，然后呢，味道也很好闻，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很经典的山茶花的香。然后有两个缺点，第一个缺点是容量太小了，只有48克，第二个缺点是比较贵， 还有它不能带上地铁 啊，不能带上地铁， 因为它是压缩罐。 哦、 所以今天小雨肯定不是坐地铁来的。 我不是坐地铁来的， 不知道 您侦探一梦。 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幸亏提醒了我，因为 我是 会愿意随身放进包里的。 对，我就是有一次带着，然后结果在地铁差点被没收，我就愤然去 坐 了公交车。 哦， 我以为你打车，然后你坐了公交车。 不是，我以为你会就是跟人家理论一下，然后拿进去。 我怕他真的给我拿走。就他拿着那个就看了半天， 如果是我肯定也会选择离开那个。 看来真的很贵了。 对，他绝对不能把它扔在那 但我 700块呢、 我听说一句话叫做贵不是他的缺点，是你的缺点呀。 是、 觉得好扎心。 就是我们的缺点， 不是我们努力的， 不是动力，不是小雨的缺点。 对，但是这款真的是味道很不错。 对，它很好闻。 嗯，好，给大家推荐一个保湿的喷雾。 是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推荐完身体乳之后，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最爱的乳液了。 嗯 ，OK， 那小雨有什么可以给大家种草的呢？ 乳液咱们俩用的不是一样的吗？ 你现在用、我知道你用的是那个银座的， 我用的是银座的乳液呀。 银座那个确实是很不错的。就一开始我还陷入了一个误区，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皮肤状态。还不好，然后导致我用了之后，我说小雨姐，我说是不是银座的这个过敏啊？她说啊，怎么可能？ 不可能， 它本身是比较温和的嘛，所以当时我用了之后，就是陷入一个小小的误区。但是之后我那段时间皮肤好了之后再用， 在用这个银座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的滋润度很好。而且它这个千万不要，我不要用手涂，我用手涂之后我会觉得有点油腻，一定要用那种化妆棉去涂这个乳液，效果会更好。 嗯， 对， 所以你现在用的也是这一款？ 哦，我用的是这款，但是我穿插的有，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就是我给大家推荐过，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叫迪凡， 对，迪凡。然后这一款，哎，给大家看一下，已经用成 是那种凝霜的吧？ 就已经用成这个样子了。对，你可以试一下 四 D。 对，就是已经用成这个样子，就是没有多少了。然后就是我每天就是一般早晨会用这一款，早晨会用这一款。对，就是它相当于一个霜。对，然后性价比很高，一瓶就300左右，就是大猴给我买的嘛。对， 这个 300左右。对， 哎，我有点好奇啊，银座护肤的那个是先乳后水还是反过来的？ 反过来的，先水后乳。对， 哦，它是日本好多都是先乳后水。 对， 我一直就不是特别理解。 我也不太理解， 所以就 不用接受， 不用听他们那些反人类的。 可是那个好像是对的，就是他们很多人说像黛珂就是先乳后水，然后有人就是不听嘛，就我就要先水后乳，效果就大打折扣。 真的， 我就不是特别理解，你看那个乳液它要用化妆棉擦上去以后，然后再拍了层水，那我的乳液还在吗？我就在想我的乳液还在吗？ 对 呀， 化掉了就吸收了。 我不懂，但是 我 没有用过这种产品。对， 好吧， 真的是还挺特别的。 我也没有用过这种产品，大家如果就是买类似于这样的护肤品， 但我觉得 一定要前提了解到， 还是要尊重他们那个推荐的使用方法， 对， 因为人家出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它道理。 对 对 对。OK， 我们玄子呢？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科润的面霜， 科润的真的性价比很高， 这个、 很 它性价比很高，而且如果你出国买就很划算。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因为之前那个我已经用完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我一直把这个新的一盒一直放在单位来着，所以这段时间我一直用的是妮维雅的那个，就是可以当手霜也可以当面霜的、那个、 小蓝罐吗？ 大蓝罐，我买了一个大蓝罐。 科润的这一款大概价格是多少？ 这个100出头吧，好像。 好， 这个很好， 对，这个很好， 喜欢， 因为它在脸上有一种成膜的感 觉。这个是哪个国家的牌子、啊？ 日本 的 花王， 日本药妆。 对， 我 你可以， 这个是。我可以试一下是吗？我一直都想买 这个，超级好， 这个好，这个好， 因为我 真的 它很保湿。 对， 你们都在那说超级好，超级好，然后我在那看，是什么？ 你没有用过吗？ 我没有、 啊，你是一个不了解日本货的人。 对，而且 我 对于 我真的很 喜欢， 我 特别喜欢， 就这个瓶盖里面有 科润。 我对于那个高保湿的面霜都躲得比较远。 也是， 它是不是又是透明质酸角换砂这种成分？ 好像是，你可以看看。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科润的这款霜它的酒精的味道有点浓呢？ 它其实 我觉得还好， 不是酒精的味道， 的味儿。 反正我很喜欢，就是日本的药妆啊什么的这些， 感觉特别安心。 对对对，就很 喜欢，觉得没有什么添加，用起来 它的包装也很简洁。 对、 嗯、 对，我会喜欢这种包装。 对，是我也 这个就是会无限回购的那种，就是你放它在家里的基础护肤，然后你平时你不想涂那种大牌面霜了，然后你哪天想让自己皮肤休息一下，你涂它也是保湿， 很好， 没问题的。 OK OK， 保湿度 还蛮好的、 嗯， 而且冬天你要起皮儿的话，它应该也是对症的。 OK， 好的，我要买这个。 是的，我对于这种高保湿类的面霜都要躲得很远。 嗯，因为大猴是油皮，所以 很敏感我。 所以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这期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就是像类似于大猴这样的肤质，比如油皮，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就是买护肤品不要，千万不要就是踩雷区。 那大猴你是怎么选择乳液和面霜的？ 我其实以前用面霜比较多，后来我发现了一个牌子，是法国的一个有机品牌，叫雍卡Yonka， 不是特别有名。我在某红书上去搜索它的功课的时候，发现也不多，但是好评满满。我是袁一姐也买了一套，买了一整套雍卡的东西。 她、 哦、 好像 有跟我说过， 对，就是味道是真的很一般。你们一会儿可以试一下，就它基本是没有人工香料的添加。 那它的功效， 它的功效 是什么？ 它有不同的，就是它比较质朴。它的那个面霜啊，都是编号的，什么 cream 93号、cream 15号、cream 1号，是这种感觉的。 那怎么选择呢？ 它是根据不同的肤质，像15号是针对油皮和闭口， 我就是满脸闭口很严重嘛，然后这一款真的是让我觉得擦上以后够滋润的同时它没有什么负担，就我不会觉得说哎脸很快就出油了、而且第二天早上也不会就满面油光呀什么的。我有时候擦错了护肤品，如果是那种过于滋润或者有一些成分我不太可以，第二天脸像猪刚裂一样闪着亮。 他每次都说自己猪刚裂。 价格好吗？ 价格不能算特别便宜，但是是没有特别贵妇的，这一支大概300块。 嗯哼， 而且每次就它是介于乳液和面霜之间，然后它的那个用量不用很大，延展性很好，每次就这么多， 就 OK、 然后就可以涂完你们那样的小脸，或半张我真的大脸。 又在怼自己。 对，就是它的延展性意外的很好，有一点像奶油，我觉得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 好的，我们可以试一下。那如果要像我跟一梦这种干性皮肤，我们应该选择几号？ 用一号。 一号， 这个价格是， 就是它不同的号、不同的编号价格不一样。 那你这一款 有的稍微这一款就是300左右，然后他家稍微贵一点的面霜就是400-500块钱吧，人民币这样。然后再、 这个、味道我也很喜欢。 还有再便宜一点的就200多块，基础保湿的一个，我记不住色号了。 对，还不错， 还不错， 金用的， 我觉得是好用的也。 对，就是它擦完以后很长时间都觉得皮肤的触感是柔滑的。 这个味道， 我是在免税店买的，因为国内没有专柜。 哦， 这个我觉得 就是韩国的免税店， 韩国有的卖，然后我听说日本也有的卖，但是法国会价格更好一些。 哦， 好的，那我们到时候可以入手了吧？ 这个我想入手， 我也想入手。 这个 它这个毫升只有这么大毫升是吗？ 对，他家都没有特别大包装。哦，对，我说起这个牌子，我想起他家，你记不记得我有一次带过来 一 支很小的精华，棕色的，就一梦当时见过，只有15毫升，是一个祛痘的精华。我当时说味道很像风油精，但你觉得还挺喜欢的那个，就是感觉很天然，很草本。对，就是他们家的。 对，我们这味道也 是那种液态的精华。 但是这个是有防晒倍数，我看它写着有15的防晒倍数，它是不是只适合晚上、早上起来用？ 对，等会儿。 15是 它的编号，是它的15号，对，它有93号。哎， 哇，它这么 OK 好，那到时候哎，他家除了这乳液比较好用的话，还有其他的比较好用？ 他家有几款精华也还挺值得推荐的，但最出名的还是他家各种奇奇怪怪的那种编号的乳液。很出名， 乳液 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祛痘的精华，那个太小了，15毫升要400多块， 哦，太贵了， 就性价比其实不是特别高。可是面霜就觉得50毫升要是300-400块的话，其实还蛮 可以接 受的。 OK， 好，那到时候你帮我和香玉买吧。 那个其实跟你手里边用的那个迪凡很像， 是吧？ 都是法国的那种药妆品牌。 很好，很好，很好。 现场被种草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被种草哦。 是的， okay。 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982，或者是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找一下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就可以啦。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我们说完用的了，给大家说一些吃的吧。就是吃的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大部分很流行的，比如说什么抗糖丸啊、抗糖液呀、美白液呀， 我全吃过， 美白丸啊、酵素啊等等， 全都吃过。 对，其实就是说，我是觉得啊，就是女生就是到现在其实应该开始就是吃这些东西了， 保养品， 对，保养品，包括一些保健品啊等等， 这什么东西， 包括针对这个妇科的啊什么的，对，大家都要保护起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种草吧，就是今天小雨要推荐的这个， 我想更好奇你的这个， 我这个是番茄的胶原蛋白丸。 哦， 对，就是我买了3袋，对，然后这个是待会儿要交换礼物的嘛。 这个会有那个腥味吗？ 腥味， 对，胶原蛋白那个粉末冲起来不是会有一点？ 它不是，它是丸儿。 它不会有味道是吧？ 有一些。 哎，一会儿我们交换礼物是互相抽选吧？ 好的， 就是这样比较有意思一点，不要专项送人。就比如说，就是互相选一个人，然后在你不知道他礼物的前提下，但你们都已经暴露 了。我知道 了， 我知道选字 都暴露了。 我也没有暴露。 OK， 那这样吧，那我们那个继续吧。就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是番茄的胶原蛋白丸，因为女生到25岁之后胶原蛋白开始 流失， 对，所以我觉得胶原蛋白应该提前补上。其实胶原蛋白除了就是吃这种药，其实大家还可以就是 吃那个燕窝呀什么的，就有很多的即食燕窝，找一些比较好的牌子，我觉得会比较靠谱。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我再介绍吧，就介绍完吧。就是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抗糖液，我买的这个抗，因为我真的买不起 Pola 的那个抗糖液，这一款呢是澳洲的一个抗糖液，也是就是排名比较靠前的，它一盒呢是7瓶，然后价格是230多块， 也不便宜。 其实不比 Pola 便宜呢。 啊，是吗？ 嗯， 230块。 Pola 大概在1000块一个月的量吗？就 1000多？不是，一千块是那个抗糖丸。 对，口服液会贵， 口服液很贵， 口服液会贵。 我当时买的还蛮便宜，我记得是1230天的量。 不可能，你是抗糖丸还是抗糖口服液？ 口服液啊。 怎么可能？ 你是在做活动的时候买的吗？ 我不记得了，我就当时觉得价钱有点高，但可以接受。那正常的价格是在多少？ 好像是快2000块钱一个月， 这么贵？ 对，是贵的。 然后我买了一下，买了5盒。 嗯， 对。然后就是特别酸，特别甜，对，酸酸甜甜。 做女人太不容易了。 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啊，好吧，基本上没了。 还有吗？ 对，好，没了吧。 嗯， 对，没了。 我现在每天在吃的就是除了之前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番扣的那个 多种维生素， 对，多种维生素的那个组合之外，就是在喝这个 Pola 的美白口服液。 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它太贵了，所以呢，我就搭配这个美白丸一起吃。 嗯， 真的为了美白 很拼， 为了美白拼劲很拼。然后除了这些之外，我给你们展示一下啊，还有一点是。 好，我们继续来听小雨展示哦。 是拿了一， 我还在用美白面膜 啊。好努力，鼓掌。 但这样大概努力了，现在努力可能有10几天了吧，还没有变白。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一个持久战。 对， 除非你是用医美打美白针，会有一个明显立刻的一个效果。 也不能，我跟你讲，打了几十针美白针的人，去了一次迪拜，全都回了原形。 所以我真的很好奇美白针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稍后回来之后，会在节目当中一起给大家来解答。 是的， 我们现场是有打了美白针的人的。 是的，几十针， 一起来跟大家打那个解答 一下。分享 一下， 对。 稍后见喽，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一会儿见。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 hey, 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爱上对你说我喜欢你 baby It's gonna be like ride or die baby 喜欢你的 body line 你的性格你的 eyes 连你的相思都很美妙 baby 如果你也觉得心里相信那就请你给我个肯定的回应 Hold up Hold up 对感情从不 freestyle You make me go crazy I need you right now I'm falling I'm falling I'm falling Baby 就让我来对你说明I promise, I promise, I promise 我忘不了你，我忘不了你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yeah.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Baby 我的眼里都是心里都是全部都是你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董酒啊？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

自己煮红枣银耳汤。 我今天上午刚煮哎，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就是就像银耳这种， 而且你知道吗？里面放桃胶更好。 嗯啊，是吗？ 对，里面就是银耳和桃胶一起煮是特别好的。 嗯， 对，我经常吃。 然后哦，说到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其实还蛮好用的偏方，就是如果大家 食补。 嗯，对，如果大家就是说女生，然后就是生理期不准时，因为这个其实对整个人的那个新陈代谢和内分泌还挺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 如果不准时，然后我之前听人说了一个偏方，我自己试了是管用的，就是在煮银耳红枣汤的时候，往里面放一点山楂。 哦， 它就 活血的吗？ 轻轻的，它会轻轻的催一下。 我跟你说是真的，因为有一次。去年的这个时候，我的那个生理期严重的就已经超时 延迟了， 就延迟很久，延迟了一个月，然后当时真的就是我的内分泌失调了，当时，对，所以我当时我同学，但明显感觉哎呀已经快要来了，但是他总是不下，你知道吧，那种感觉。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同学呢正好买那山楂了，我整整泡了就是半缸子的山楂，我说气死我了，赶紧给我下去，然后我就泡喝了一晚上，第二天来了 就很准， 就很准。 所以在这里同理跟大家来验证一下另外一件事，就是怀孕的话千万不要随便吃山楂，真的是后果 孩子下， 对 对，很可怕。 对对对，所以的啊，对， 所以 就是说 食补还是有效果， 食补还是有效的，只不过有些食补它不可能那么快的立竿见影。 嗯嗯， 对，好，但其实我觉得对身体可能没有太多的伤害。 嗯，对， 好，大豪有什么推荐的吗？ 哎，我觉得说到活血哈，我想给你们安利一下藏红花。我觉得还挺有用的， 藏红花是真的管用， 对，真的挺管用，但是孕期千万不能喝。那个你咱们看那个宫斗剧里边，不都是会说，如果想让对方滑胎，就要给他喝 藏红花， 灌下一大碗藏红花，什么的。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恐怖，但孕期确实是不行。 过去古代人都比较脆弱，感觉 可能是 纸糊的， 太脆弱了。 我就特别容易痛，每次生理期的时候很容易痛。然后后来，我去迪拜玩的时候， 是应该有那个血块的淤结。 我后来去迪拜玩的时候吧，就是被人安利了，我就在那儿坐着研究了老长时间，就在那儿看各种等级呀，什么如何判定好坏真假。后来研究明白了以后，自己去买了很多，然后我回来了以后就一直在喝，一直在喝，的确是第二个月没有再痛。 哇，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很棒啊。 然后我还想安利两个东西啊。 我会很想试藏红花， 你可以试一下。 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我已经被那个 CC， 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用了一个日本代购，就是经常我看他发朋友圈，然后 种草了 这一款呢。大侯来介绍吧。 就是这一款是某导演在微博上分享的，瘦肚子， 确实就是很多明星都推荐过。 小鱼姐在翻白眼。 这个就是现在就是把它隔开就好了。 对， 开始 翻白眼。然后就是人家说这个可以瘦肚子，我就只吃了三四天哈，我倒是没有感觉到明显的就是先瘦，但是肚子好像是小了一圈。 是你吃少了吗？ 哎，其实也没有，就年 正常量是吧？ 对，我决定从1月1号开始正式减肥，这就是一种仪式感。 我 正式减肥，你打算怎么减呢？ 到时候再议。 我得1月6号 再说。 我得1月6号正式减。 不行，那你1月6号肯定想，那我从2月1号开始吧。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元旦期间我回家呀， 要吃。 我肯定要在家吃东北菜嘛。 呵，女人。 哎，我跟你们讲， 小雨脸部 可以讲那个事情吗？ 哪个事情？ 吃东北菜的那个事情 啊？可以啊。 一梦，看你们看到一梦吧，长得非常白又很美， 对， 她一次能吃10个粘豆包， 是， 我到至今我都不敢相信。有一次她给我发了那个一盘粘豆包，我数了数有10个， 多大呀？ 10多个，就是这么大。 你不会胃痛吗？ 然后全部都是糯米。后来我想，哦，那也还好，因为就是我也会吃几个，就觉得挺好吃的，我也觉得粘豆包很好吃。就他跟我说，姐，你知道吗？我吃了10个， 就是蘸白糖， 我至今不敢 吃。粘豆包 你还蘸糖？ 对啊，就是很好吃、啊。 你还喝什么抗糖化饮料呢？ 别的 不是，不是，你就少吃点粘豆包。 就是为了吃。我平时真的不爱吃甜品，我不爱吃甜品，我爱吃辣的、咸的、酸的。我真的不爱吃甜品，但是粘豆包是我抗拒不了的一个食物。 食物。 那你也不能吃十个呀。 就是为什么大猴刚才默默的说，一梦你是不是胖了？我说对啊，就是现在人说我胖，我就很理所当然。我说对啊，是我胖了， 我凭实力胖的呀， 就是吃多了嘛， 真的是凭实力， 就是吃多了嘛。 为什么要减肥？又不是吃不起。 冬天嘛，就是冬眠的一个阶段。对对，就是一个。 可是你现在是醒着的， 是啊，尤其北京这么冷的天，对。然后 我快被气死了呀！ 那我继续气一气你哦。 好， 我还喝酒。给你们推荐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小药丸。就 是 说着减肥的我竟然还喝酒，对，韩国的一个解酒糖，它其实原理很简单，它就是通过加速你的那个酒精分解 代谢。 对，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要现在吃一颗，告诉大家它还挺好吃的，也不是说特别美， 看样子就很好吃， 它就是那种 QQ 糖 QQ 糖的那种感觉。然后其实如果吃了这个糖以后疯狂的喝，还是该醉一样醉。 哦， 那你想说 酒量会好，那酒量会好一点吗？ 也不会变太好，但是第二天对， 还吃了糖， 第二天会难受， 第二天不会难受，而且就是，如果你本来是一杯倒，喝了这个可能变成两杯倒，但如果喝了三杯，它还是不行， 还是会倒， 对，它还是该倒一样倒，可是你第二天还是能坚强的爬起来， 就是不会那么头晕难受， 对。 呕吐的那种现象， 对，代谢的比较快，而且它会保护你的胃。 哦、那会长胖吗？ 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几颗糖而已，比起你蘸粘豆包那个糖啊， 是 还是差少的。 蘸粘豆包要白砂糖，你知道吧？ 我的天哪！ 白梦。你那天吃了十个粘豆包之后，你还吃了其他的吗？ 对啊，就是因为那天我们点的那个东北大拉皮，然后杀猪菜，还有那个豆角土豆炖那个豆角土豆炖排骨。 天哪，我用膀胱看着你。 然后点了锅包肉，对，然后基本上就是大家都就是两个人的饭量，两个人在吃，你知道吗？对，然后就吃了好多，基本上都见底了。 你们是在光盘行动吗？ 不是，是因为我真的馋东北菜了。因为在北京，其实你要找一个很正宗的东北菜很难。对，其实那家呢，也是在北京地区算是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个东北菜，但是我依然觉得不够正宗。东北菜就得去东北吃。 女人真的就是一边吃着糖，一边说啊，我要抗糖，我要减肥，骗鬼呢。 好，脱离这个，先不说这个了。OK，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基本上给大家种草都种草了一遍。对，所以就是那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吧，我们。你不要这么看着小雨，每次都很慈祥的看着我， 妈妈的眼神 为什么会有慈祥这两个字出现？对，我们来就是来说一下吧，就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一年当中啊，我们做节目啊，就是不停的给大家种草，其实我们给彼此也种草了很多。其实我们种草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让就是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一个是变得更美更精致，同时呢也是我觉得这是更爱自己的一个表现。 嗯，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都很宣传这个理念。 是的， 对，然后呢我们来再说一下就是新的一年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美妆啊，或者是这就是这一方面吧，有什么一些新的一些小的愿望吧？ 美妆的愿望吗？ 对啊， 嗯， 变得更白， 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可以变得更白， 就是你希望可以变得更白， 对， 就是变白。除了这个呢？ 美妆的愿望 就是美妆护肤啊，就是这些， 就是我觉得每个女生可能都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白，然后皮肤越来越好呀。 对，其实女生比较重要的几点，一个是皮肤、牙齿和头发。 嗯， 对，这几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人都会 变老，身材也很重要吧？ 我指的、就是、 身材非常重要吧？ 是，所以就是明显 这样吧。我刚才因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愿望都应该新年愿望嘛，都应该是针对于自己的缺点。 Okay， 那么我可能觉得我皮肤不够白，所以我希望明年够白，所以我希望一梦和大豪可以当场给自己立下一个新年的在健身和减肥方面的愿望。 flag 是吗？ 嗯， OK， 那我先来吧。 嗯， 我真的是要立 flag 的，因为我明年还要跟小雨一起那个变形记嘛，所以我的新年的愿望， 这变形记之后所有人都变形了，只有一梦没有变形， 真的胖到变形啊。 结束之后离开我们的节目， 他说我会胖到变形，所以是变形记。那我是觉得新的一年啊，也是我希望我自己皮肤越来越好，越来越白，再白一点点。 还能更白吗？ 再白一点点。 我又用膀胱看了你一眼。 实在实在的， 再白一点点。然后呢，希望自己瘦。 哦， 实话，因为我曾经跟小雨说，我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那种跨栏背心儿。就是小女孩穿的那种背心儿，我从小就没穿过。 她是真的藏肉。 真的厉害。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我就像金刚葫芦娃一样，就是壮。然后所以就导致我不能像别的小女孩，比如说小雨啊，就像这种小胳膊小细腿啊这种很难。 但其实我俩体重一样重， 我比你稍微轻一丢丢，一比个高。 对，我现在是55公斤。 你把一梦的就这么给说说。 对，也没差太多。对，所以我新年的愿望就是我明年的时候可以穿次背心儿，不管冬天还是什么时候， 冬天吧，就冬天吧。 对，冬天我也不会介意的。 冬天那是拼了吗？是疯了吗？ 无所谓。 大 猴， 你的新年愿望呢？ 天哪，我的新年愿望好多。我刚刚听一梦说他壮，我心想我在东北，你知道他们是用那个词，不叫壮，叫壮。对，就是大概英文就是 huge， 就是那种感觉。我希望明年变成一个 mini 的猴，就是很小一只的那种。虽然这个也不是特别现实，但是愿望总是要许的。而且我很希望我明年能够抛弃那些彩妆呀、底妆呀什么的，用最简单的护肤品，就是素颜也很好看。 我希望明年可以邀请你来我们的健身节目。 他可能会拒绝， 我可能没有办法答应你呢。 OK， 我们玄子呢？我希望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然后皮肤能变得就是更干净吧。 我皮肤已经很干净了。 对啊，你还要怎么干净、 没有空间，谢谢。 好吧，就是还有没有瑕疵了现在。 然后我新的一年要好好长头发。 你要长一点， 但是我觉得你 很好的愿 法。 对， 你想尝试一下长发是吗？ 对，因为我曾经是长发的，然后我身边的人就两派观点，一派就是你就是长发好看，然后另外一派是 短发好看， 你短发就比较。 你可以先留成我们这种中发。 对， 其实你那个已经就是在很多人看来就已经算长发了呢。 是吗？ 算是， 但我这已经长了好几个月了。 小雨的头发长得好慢，特别慢。 所以我也是想，就是先留到脖子根、肩膀上面。 好的， 作为一个小目标。 Okay, 小目标吧。那我的目标，刚才我说变白的那个新年愿望，要加一条。 愿望说多了就不准了。 我要做引体向上。明年5月份之前我肯定可以做起来，因为我现在一直在练嘛。 那我跟你反着吧，我要做引体向下。 引体向下什么鬼？ 就站着就行啊。 站着就行。 OK， 好，我们四个女生呢也是表达了我们新年的愿望。 是的，但是其实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还有一位经常出现的一个 我们唯一的一个男性朋友天一。 对，天一他也给我们的节目，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总之他录了一段 祝福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蛮期待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Hello， 各位潮流梦工厂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天一。今天非常遗憾不能够到节目现场跟大家一起叙旧啊。从2017年的女神百分百周六版到2018年潮流梦工厂种草了没，我都非常幸运的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非常非常多的护肤和美妆的小秘诀小妙招。那对我来讲，它更重要的一个意义是它帮助我实现了我长久以来能够在话筒面前表达的这个梦想。马上就到2019年了，祝福所有的朋友们在2019年都能够万事顺意，天天开心啊！2019年希望能够在其他的平台上咱们有缘再见。 好的，谢谢天一。 我邀请他来酒吧变形记。 对，我们刚刚说天一的脸怎么那么圆。因为为什么，其实天一应该一开始就是在一直在跟这个美妆节目。对，然后天一真的是从一个完全不懂任何的护肤和美妆的一个小白男生，然后你问问大猴到后面 哇，很专业。 就是、因为那段时间你在休产假，然后大猴那段时间也一直来做节目，他很惊讶，就天一真的知道 越来越懂， 越来越懂。 后来就上仪器，天哪！ 对啊， 超专业的 上仪器。 对， 他很专业， 什么测皮肤的那个含水量的那种， 他都有。对，就是你无法想象的，拥 有吗？是他自己拥有。 对，是 太厉害了呀。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还是影响到了一些人， 是 所以它存在是有价值的。 对， 对，虽然这个节目可能明年没有了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变美的道路上呢，它是不会停的。对，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在982的其他的节目当中继续可以看到我和一梦的身影。一梦呢，明年介绍一下你 我明年呢就是 完全一个大转变哦，就是不再是这个美妆的了，是跟我们的小航呢一起来主持我们的电子产品。 哎，正好小航现在在你旁边， 啊是啊是啊，在我后面。对，智享生活，然后呢，也是作为一个科技的小白，这次我是小白了，对，来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科技的生活。 是的， 对，希望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些电子的产品。 哎， okay, 是的，嗯。那么在明年呢，潮流梦工厂的健身的板块将会以一个全新的节目的形式，叫做酒吧变形记，和大家见面。他们 是的， 那么它依然是一个关注于健身领域的一个节目。 没错， 同时呢，我们跟以往升级的是，我们不仅仅是会说帮助你来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会对你这个人负责到底，就是我们会追踪每一位来过节目的嘉宾，他上一周的情况，对，上一周的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呢他最近的情况是怎么样，他立的目标是什么，有没有实现，会请专业的教练来帮助他完成，这是更加专项了。当然大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没错， 可以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 RBC 小郭小姐，然后给我发私信就可以报名了。 是的，然后这其中呢有一个嘉宾呢就是我，我就是典型的代表，就是瘦胖子。 对，一梦就是我们节目的也是节目的固定嘉宾，只要他在北京的时间，每周四下午16点到17点， 是 我跟一梦还是会出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欢乐。 对，我们是不会走的， 是的，我们是不会散的， 是的。哎 ，OK，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嗯，我们想要现场每个人准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新年礼物， 是的， 我们想现场随机的交换一下。 好， 嗯， 那我小雨先来吧， 我先来，我来选吗？ 这里，哎，这样吧，最小的先来哈，我先来，可以吗？ 可以的，可以的 ，OK OK， 那这样吧，我是选还是选送啊？是什么意思？嗯， 我们应该怎么选呢？我们是应该选择谁的礼物拿，还是选择谁送呢？ 我觉得就交换嘛， 交换吧， 对，得选一个嘛。 嗯， 就 是，那你选一个人跟你交换就可以了。 我选择一个人跟我交换是吗？我想一想啊， 你在他们两个之间选一个呀。就是主持人和一个主持人和一个嘉宾换吗？ 那我肯定是选大猴啊！大猴，因为我有身体乳了， 我跟你 选最刚才 要委屈死了， 我已经暴露了。 我带的是食物， 这是什么？ 是无花果干。 无花果干怎么吃呢？ 是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泡水。 泡水很好的， 真的吗？ 现在很红，就是韩国的 太了解我了，他教我养生哎。 韩国的某一个很火的叫老爷爷家的一家店， 谢谢 他家的最近都很火。 谢谢大猴，我真的很养生。然后这个泡水喝就可以了是吗？ 直接吃也很好吃，它的口味是清清淡淡的， 它跟那个什么脆片一样吗？ 对，它是冻干的技术。 谢谢，就是它有什么功效吗？ 可能会让你饱腹吧。我是当做零食在吃的。 你会给我吃一个，我已经快饿了，不行了。 我下节目给你吃，好吧？ 好 ，OK， 没问题。好，谢谢大猴的礼物。然后我把我的那个 胶原蛋白 翻扣的那个胶原蛋白丸， 我是需要的，我是需要的。 OK， 你喜欢就好， 开心。 OK， 谢谢大猴。OK， 那你们俩开始吧。 好的，我们俩开始了。这个是我的新年小礼物， 是爱马仕送给我。 小雨送那个玄子的是一个眼药水，也是日本很火的一款，就是 这个非常好用， 对， 非常， 它很香。 对 ，OK， 那 身体乳给我，身体乳我也是需要的， 对， 很棒。 它的那个不是色号，那个叫什么？ 好好闻啊， 贵名字叫 Temptation。 味道吗？你说 对， 我也买的是这一款，是最大的那一款，最大瓶， 好好闻呢， 是吗？ 我会好好对待它。 我看，因为它有好几种，我一下买了好几种，然后就从里头选了一个我看最顺眼的，然后拿出来。 OK， 谢谢，好的，我们这个新年礼物呢也互相赠送完了， 那也是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越来越美，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白。 越来越瘦。对，好，那我们就要给大家说再见啦。 是的，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咯。 明年再见， 拜拜。谢谢玄子， 拜拜。谢谢大猴。 那么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挑战新歌声，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拜拜。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 爱